您好，杨老师。 你好。 好，今天呢，欢迎杨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啊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是那句话，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节目之前跟杨老师咱们也沟通过了啊，同学们大可以把自己预估的分数还有自己想要报考的学校还有相关的专业可以发过来，请杨老师给您做个参谋。 可以的， 没有问题。好，好了，那么我们呢先给大家进行这个相关的志愿填报指导的一些个技巧上的一些个指导，好吧，杨老师。我觉得一开始呢，咱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北京实行的大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和录取的特点。为什么每期节目上来都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家长把这个放在心上，但往往是有一点的疏忽，孩子今年的志愿，咱们就算入坑了。可以这么说吧，杨老师？ 可以的。 是吧？那咱们说说北京大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和录取的特点是什么？ 各位考爸考妈还有这些辛苦了18年的高三学子们，大家下午好。这个很高兴来到北京城市广播和大家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一个互动活动啊。我先把平行志愿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讲课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包括每年志愿填报完了，好多家长对平行志愿实际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有的家长认为北京本科一批是6个平行志愿，本科二批呢是10个平行志愿，有的家长经常会问我啊，杨老师，6个平行志愿是不是我把这6个学校写上去，6个学校会同时要我？这是一个误区啊，不是这样的啊。平行志愿貌似大平行，实际它是有原则的啊，有原则的。在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当中啊，不是人来操作的，背后呢是计算机来扫描，计算机认的呢只是数据和字母啊。所以假如说你喜欢工科类的院校啊，比如说你喜欢航空航天啊，你把北航放在第一个，同时呢你又想挣钱，你把人大放在了第二个，那你考到了660分，你有可能就被北航第一个志愿提走了。填完了之后，好多家长说：“哎，我反悔了，我想去人大，人大的金融比较好。”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讲啊，它只认数字啊，只要你把第一个学校啊，它的代码放在了第一个 A 的位置啊，只要你的分数够了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你的唯一的电子档案就会被这个学校提走。下面所有的学校是见不到你的档案的， 就都作废了，实际上 完全作废啊！所以呢，貌似六个学校，貌似6个平行志愿啊，后面可以填5、6个专业啊。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家长和孩子来讲啊，只有一次啊录取的机会。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实际上就是这叫什么？分数优先，就看谁考的那个分数够高，那么就先是检索这位同学你的高考的志愿。 对，平行志愿呢是中国在高考和中考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种填报志愿的方式啊，它的基本原则呢其实就是8个字啊，就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所以呢它一定是从状元，然后一直往下来排。比如说去年，北京的理科一本分数线是537，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呢最低是671，因为去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录取了大概不到300个学生啊，所以前300个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走了之后，剩下的学生啊就按照你的分数从670、669、668这样按照分数来逐个检索你所报的这个志愿，所以它这个原则是这样的。 对，杨老师刚才讲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千万不要忽视的，就是一轮投档。 对， 这是刚才更重要了。 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哈，貌似你有6个学校啊，可以填5、6个专业啊，你貌似有30到36个选择，实际上你是只有一次选择的，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电子档案。你的档案，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案例，比如说被北航的飞行器的这个专业提走了之后，那别的学校，哪怕你想去， 也见不到你的答案，因为它只有一次提档机会， 嗯， 啊，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各位家长还有考生们一定要记住啊，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不要认为我可以填这么多格，这所有的这些学校和专业都会录取我，是不可能的。 嗯，还有一个跟大家强调，这个一轮投档，也是有些家长和考生的顾虑，就是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要不要把服从调剂给它勾上？因为如果勾了服从调剂，有可能你进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专业了。但是如果不勾，一旦失手，那就直接从一批四有可能就会掉到二批四，从二批四有可能就会掉到这个专科去了啊。关于这个服从调剂啊，我们现在也有听众来问这个问题，杨老师怎么看？要不要勾上？ 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下中国的这个高考改革啊，因为现在我前几个月在浙江啊，浙江和上海作为我们中国改革的先锋省，他们现在呢是80个专业平行志愿啊，浙江是80个啊，上海呢是20个志愿组啊，至于服从不服从这个分配啊调剂啊，这个呢，我的原则是在目前的高考平行志愿的录取原则情况下， 嗯， 比如说北京六个学校，然后你填几个专业，啊，理论上你必须要填服从调剂，啊，这个你要是不填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最大的风险是什么？退档， 嗯， 退档呢主要有三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志愿没有填好，没有填好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把那个服从调剂那个勾给画上。啊，第二个呢是你的单科成绩可能没有满足学校的要求， 嗯， 啊，第三个呢体检不合格，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所以我建议各位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服从调剂选上，但是这里面会有问题， 嗯， 啊，对吧，还是以北航为例，对吧，北航也有理科为主，但是北航可能也有一些偏文科的专业啊，比如说语言类的啊，那你要服从调剂，本来你想学中国制造2025，结果让你学一个西班牙语或是德语去了， 嗯， 好多孩子说那我不上了， 嗯， 啊，但是没有办法，只要你填上服从调剂，你就有可能被这个学校在北京招生的所有专业录取，所以这个风险呢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叫科学填报高考志愿的原因，嗯， 好啊，刚才呢我们把北京的这个大平行志愿的投档的规则还有录取的特点呢跟大家简单的，实际上如果算是一轮投档，这四个字应该就是12个字了，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啊，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把握好这个原则，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的志愿填报啊，但是在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坑，也会有很多的误区，稍不留神有可能这个志愿就填的就不如各位的这个意愿了啊，这个时间段距离今年的高考出分，咱们掰着手指头数，今天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就出分了， 对的， 是吧？然后呢，再隔一天，然后马上就开始志愿填报了。志愿填报的时间很短，就几天的时间，4天多一点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阶段，家长和考生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吗？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 这个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哈，但是我也理解现在高三的这些家长和考生们啊，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学了18年，好多考生可能还在外地，因为他去外面去放松啊，还有一部分考生是在看世界杯啊，但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考生提的建议是23号转眼就到， 啊， 志愿填报不是说把这个表拿来随便写一下就可以的啊，一个很好的志愿填报表起码需要10天以上的仔细研究， 10天以上啊，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 对，大家可以算一算， 对，啊，嗯，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刚才我们说还有这个3天多的时间，那咱们就说吧，从现在开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咱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你至少得需要把过去几年就是你自己心仪的那个学校的这个相关的录取的数据你至少得拿出来看看吧， 这个必须要看的，这个里面呢我下面讲一下这个平行志愿填报的大的原则， 嗯， 啊，大的原则，在讲大的原则之前呢， 实际上我是假如说有在现场的家长里面有手机的话，是一定要把手机拿出来的、 嗯、 啊。这个时候我可以问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 嗯、 啊， 好， 因为我们讲志愿填报，我问一下主持人啊，您数学好不好？ 数学不好。 我为什么问主持人这个问题？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平行志愿啊，他这个好多家长是看不懂的、 嗯、 啊。好多家长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啊，杨老师，平行志愿到底怎么填？ 嗯， 我看都看不懂。我说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你数学好， 嗯， 我能把你教会了。但是你要说数学不太好， 嗯， 填志愿到处都是坑，到处都是地雷。 您的意思是说得数学有一定的计算基础、 啊、对对对，不是说，当然不是说要求你当一个统计学家呀、啊、或者那个数学特别特别牛、 嗯、 搞精算师，不是这样的、 嗯嗯、 也就是说你基本的，因为志愿填报主要是一个计算的过程啊，也就是说一个高等数学的计算的过程啊、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具备高一高二的这个水平都可以了。 嗯，我觉得您的意思是说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可以教大家一些切实可行的计算的方法。 看情况啊、 嗯、 看我们的时间、 嗯、 我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一些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啊、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各位家长手上是否有一些工具啊、 嗯、 假如有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互动， 嗯， 我会尽量的教大家一些小的技巧。 好，那这样吧，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做手工一样，在完成一件作品之前，我们是要先要准备相关的材料的。 对， 对吧？ 对， 我们需要大家现在收集什么样的材料？ 假如现在大家在办公室啊，首先呢一定把笔和纸拿出来，这是第一个、 嗯、 另外手边有电脑的话打开电脑， 嗯， 没有电脑的话打开手机， 嗯，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小心自己的流量、 嗯、 这个流量现在必须要用了、啊、 对、嗯、 啊必须要用了啊、 嗯、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把这些东西准备完了之后、 嗯、 首先大家啊，你手上得有一些数据、啊、 嗯， 哪些数据呢？我一一来说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好， 另外呢也可以跟我来互动。 好，您说啊，咱们一项一项的记，我这也拿起笔拿起纸啊。 啊，第一啊，你要想把平行志愿，北京的平行志愿填报好啊，所有的考生啊，所有的家长必须有往年的录取数据。 嗯。 啊，用我的标准来讲呢，可能我们要求比较严啊，我们要求五年以上。 嗯。 但是假如各位家长找不到五年以上的录取数据，我觉得你最少要找到三年的录取数据、 嗯、 啊，因为没有这些往年高校在北京的一批二批的录取数据，你是没有办法做这项工作的。 嗯， 所以这个数据必须要有。 嗯，好，这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心仪的学校它过去五年以上的高考的录取的数据。 对，因为这个心仪的学校呢、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好多家长可能心里也没有数的、 嗯、 啊，因为这个里面志愿填报首先也有数，理论上来讲呢，我们应该把北京就是全国各个高校在北京所有的院校所有的专业的数据要收集全。 好， 不一定是你心仪的。 好，那这样杨老师，咱们呢先暂告一段落，还有十几秒钟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在整点广告期间呢，大家可以先收集一下这个数据，过一会儿我们再请杨老师教大家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呢可以帮助大家计算一下预估啊今年高考的提档线。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和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特约顾问杨亚平博士，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我现在看到有些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发来直播、高考直播等字样啊，今天呢特意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以及在手机的 APP 终端啊，比如说听听 FM 啊、喜马拉雅等平台当中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您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后台可以直接的提出您关注的问题。节目的音频回放呢也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啊下面的功能菜单当中就有音频回放。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在当天晚上稍晚的时间段就可以点击音频回放，选择今天节目的播出日期，就可以能够收听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另外呢想拨打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也可以，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也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好了，那么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这个节目跟往天的这个节目啊还有点这个区别啊。杨亚平老师呢是一个计算高手啊，大家呢先准备好笔和纸，然后呢最好手边有一台电脑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查一些数据。不知道在我们刚才的整点广告期间大家有没有按照杨老师的说法去做啊。接下来在你准备好笔和纸和五年以上院校录取的数据，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是要开始计算了吗？ 把这些数据各位家长啊手头就是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下面要做的不是马上计算，下面要做的得把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十几个概念得弄明白，也就是规则得弄明白。比如说比如说提档线、分数线、线差、最低录取分数线、最高录取分数线，还有平均录取分数线、专业级差、上辅助批次、下辅助批次、模拟投档等等啊等等，这个是很多的啊。我建议大家先得把这些东西弄明白，我们才能算，因为这些概念要不弄明白的话，我们算起来有点麻烦啊。 好，那咱们需要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解释吗？ 这个可能没 有 时间，可能没有时间一个个解释。等一会儿我讲用到这个计算方法的时候，我会把一些概念简单说一下。 好， 因为我们就在这儿就不一一来解答这些问题了。 在高考志愿当中有这么十几个概念需要大家来这个关注啊。我先问您一个，刚才您说的上辅助批次和下辅助批次，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属于我们填报当中的一个这个术语啊，填报当中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的方案呢，起码你要有三套方案的啊，三套方案的。比如说，在北京一个理科生啊，根据往年的数据来讲啊，根据往年的数据来讲，大概的情况下的位次呢是在，考650的话呢，大概的分数的位次在去年应该是1292位，1292位啊。因为原来的这个志愿填报的今年呢还是合并了一些批次的啊，合并了一些批次。你这是高分的学生，高分的学生呢可能不太关注什么二本和三本啊，那假如说你的分数线是在540左右，刚过一本线，那你要关心一本能上什么学校？ 对， 提前批能上什么学校？二本能上什么学校？ 对， 啊，这两年合并二本三本合并了啊，所以它这个批次呢，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主要是针对这些这个批次线附近的考生来说的 游走在这个批次线边缘的。 对对对对 对 ，往上挪一步，咱就一本了；往下，那你以后呢就是二批次了，对吧？啊，好，那么关于这个各个概念，我们在结合着计算的时候再给大家咱们再逐一的解释啊。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这个高校的提档线，这个怎么算？ 高校的提档线呢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每个家长手头都有数据，对不对？ 啊，比如说啊，我们以这个我们说个高分的，说个低分的啊，比如说高分的北航，啊，北航去年应该是650啊，650是最低分，啊，650是最低分，这是2017年北航的数据啊，那它2016年呢，肯定不是650，啊，所以各位家长查一下是多少，啊，有可能是640，也可能是660，啊，我们就说这三个数啊，比如说啊。2015年是640啊，2016年是660，2017年是650，这是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这是高分的啊。我们再说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啊，比如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啊，它去年的最低线呢是最低分的是560， 啊，二外。560， 这是最低，最低提档线是560，也就是说你考了560，有可能上二外，但是不一定上他的语言专业，肯定上不了，这个是肯定上不了的啊。他同样2015年和2016年这个分也一定不是560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数据啊，往年的这个，比如说咱们以北航为例啊，说个高分的啊，640、650、660啊，那我们要推算今年是多少啊？今年是多少？这个呢，越离近当年数据的某一年的数据，它的参考性越大，参考性越大啊，权重比是越高的啊，权重比是越高的啊，所以大家一般要算的是什么样呢？你要拿当年的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啊，除以当年的一本的这个批次线，比如说。去年北航是650除以537，你会得出一个数来，一点几，对吧？一点几。同样2016年的也是这样来除，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是否能够记住啊。 我们也就是除2016年的，这个 2015年的也除啊，2014年的也除， 都是除当年的，这个、 除当年的、也就是说你当年的学校的最低提档线，除以当年这个学校的，这个北京的。一本线 、 这样除完之后你会得三个小数，对吧？1点几 对 啊，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啊，根据这个情况你要预估啊，今年这个是多少，这个权重比是什么呢？啊，权重比是要根据，因为出了分之后它的一本线今年2018年的就会化，对不对？所以2017年的参考性价值我们认为啊，一般的在50%以上，所以你得的那个小数，比如说1.0几乘上50%，这是2017年会得一个数。然后你2016年你同样除以几也得一个数啊，2016年的参考价值大概是30%。 好。 2015年你也会得一个小数，它的参考价值是20%。假如你手上只有3年数据的话，你就这样来算权重，也就是说2017年的参考价值会更大。这样呢你会算出一个得出一个小数了，还是1点几，然后今年北京市啊把这个一批线公布了之后你就一乘，基本上怎么样，你就会把北航今年的大概齐的提档线你是可能自己估算出来，这叫估算学校的最低提档线。 您刚才说乘以各个百分比之后得出来的这个数，是拿2017年得出的这个数，还是把3年的这个数的平均值来做这个乘法？ 它是这样，是3年的，2017年的权重是50%，所以你1点几，比如说1.1，你要乘上0.5，这是2017年的权重，会得一个1.1乘以0.5会得一个0点几，对不对啊？比如说0.6，假如说0.6，我们不算那么精细来算啊。然后你2016年你会得个1点几，比如说1.2，啊，你它的权重呢是占30%，那1.2乘30%就是3点，就是0.36。 对， 0.36加上刚才的0.6，你再加上2015年的，这也得出个小数，会这样算出得出一个小数了。这个小数呢应该是要1点几的啊，比如说1.3，比如说今年北京市的理科，啊，一本线，540，那你就540乘上1.3，就应该是北航今年 可能的 预估的它的提档线。当然假如说你参考的年限的数据越多啊，这个会精准一些。 就是把计算出来的那个三个数我们是相加之后的得的那个数再乘以今年的一本的 这个分数线。 对对对对对、 啊、就能够预估出来这所学校今年的提档线 对 是多少了。 嗯 哦、oh, 好，这个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明白啊，对于我来讲有点复杂，但是呢杨老师我想应该讲的已经是很清楚了，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这是学校的提档线啊，是所有的学校我们都可以适用这种方法的。 所有的学校只要有数据、嗯、都可以自己这样算一下。 好啊，那么除了学校的提档线之外还有专业的提档线。专业的提档线怎么算呢？ 专业的提档线和院校的提档线算法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你手上一定要有某个学校某个专业的最低提档线， 嗯， 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去年的数据啊，因为我还记住啊、嗯，比如说二外啊，二外的理科生啊，学德语的话啊，他的最高分是610，平均分大概应该是603、602这个样子、 嗯嗯、 啊，但是二外的一批的最低分是560， 嗯， 啊是560，所以你一定要拿这个，啊，二外的，比如说德语，你看今年在北京招不招？假如招的话，也是这样来除的， 嗯、 拿上这个610除上这个本科线、 嗯， 然后跟算法是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某个学校。他当年的这个最低录取线是多少，这个大家在网上要查这个数据，计算方法权重和院校的是一样的。 嗯，好，院校的提档线和专业的提档线如法炮制啊，就是可以了。而且呢你准备的年份的数据越多，我们最后所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就会越精准啊，这样呢你就可以能够比对自己今年的高考的分数，我们来选择高校和专业了。好，那么我们的中间呢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啊，说刘女士，汉语言文学首师大和汉语言国际教育北语是一个专业吗？这是涉及到专业的问题了啊。 啊，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 从这个专业的实际设置来讲，这不是一个专业啊。汉语言文学学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文， 嗯 啊，中文它是要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啊。汉语言的国际教育其实就是原来的对外汉语，它是教外国人如何说汉语的 啊。 所以这两个专业本质上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从这个专业的难度的角度来讲呢，汉语言文学啊应该比汉语言国际教育啊学的要更深啊，它的东西掌握的需要更多。 嗯，好，这个不是一个专业啊、 嗯、 另外呢这是涉及到专业选择的问题了啊。如果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类，比如说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啊，这个也是一个专业，但是没有锁定具体的高校。孩子数学在120分左右，想请教一下杨老师，这种水平学这些专业会不会有些吃力？ 经济类啊，经济类是每年报考的热门啊、 嗯、 这个热门北大清华人大这些都有财经类的院校，当然包括央财对外经贸。 嗯， 我们一定要，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专业了，我多说两句啊。中国的高考改革的原则是大类招生， 嗯， 中国的高校的教育的问题，包括高考志愿填报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设置特别细，啊，实际上这个是意义不是特别大的，所以现在基本上要大类来招生，啊，经济学类，经济学这个词呢，它有不同的含义，有中国文化的含义，也有西方的含义。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经济学呢是经国济世。经世济民的意思啊，所以古人有两句话，文章西汉双司马， 嗯， 经济南阳一卧龙， 嗯， 说的是诸葛亮， 嗯 啊。那现在这个西方的经济学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不想讲一些特别这个高深的这个专业的词、 嗯、 怕大家听不懂、 嗯、 啊。你学经济学啊，学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跟钱打交道啊，好多人想去创业啊，或者是炒股票。学了经济学你去创业不一定会成功， 嗯， 但是当你学了经济学，当你去创业你失败了， 嗯， 你破产了，你学过财经，你一定头头是道的把为什么破产的原因说得 很有道理， 嗯， 此为经济学啊，此为经济学，这是一个小故事，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嗯， 啊，这位家长问的问题呢是经济学类啊，国际经济贸易，数学在120左右，孩子学习起来是不是会吃力？ 对，哦， 为什么刚才我讲了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啊？因为经济学里面呢有，它也分基本上两大类的方向，一个呢比较看重数学。一个呢对数学的要求没有那么特别高啊，但是基本上经济学类要想学好的话呢，基本上对数学的能力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嗯， 经济学类里面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啊，市场营销、投资学啊、经济学啊，这一类偏理论的方向，数学120分学习起来可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没有问题。但是假如说你学啊金融数学， 嗯， 啊数学应用数学， 嗯， 统计学，或者学保险学、精算师，那要求你的数学能力要高一些。 嗯， 这个能力的高低和高考的分数呢，它也不是完全匹配的。 嗯， 有的人可能数学很好，只考了120分啊。所以，假如说孩子成绩在120分左右啊，他目前所说的这几个专业啊，财政学、金融学啊、国际经济与贸易。我觉得呢是可以来学的，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太大。 啊，好，至少我敢保证您孩子120分，刚才杨老师教的这个算数的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吧？啊，好，那么说到这个专业啊，应该是今天吧，咱们这个北京高招专业目录发布了。 对 啊，咱们顺着这话题，让杨老师也说说吧，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这招生专业目录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咱们要说其实也没什么，无外乎就是学校涉及到专业，然后什么专业招生代码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信息啊，看起来没什么，但是要是看懂看明白悟出点东西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是的，每年呢有好多家长啊拿着招生大本或者是招专业目录，我问他，他也问我，他说杨老师，我这些字呢我都能看得懂，这些数呢我也能看懂，但是我就是不会用。 嗯 啊，所以我给大家，因为他招生计划、招生目录啊，包括招生大本呢，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讲啊，但是有几个核心的关键点，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一定要强调一下。专业目录出来之后，大家起码要关注两个事情啊，就是第一个，在北京招生的这些专业跟去年是否有改变，这个一定要看。 嗯 啊，一定要看。比如说小语种类的，有的学校可能4年才招一次。啊，第二个专业要看，第二个每个专业在北京招生的人数和往年的对比，各个家长必须要看，因为这个直接影响你科学填报的精准度。 嗯，你们说多了少了直接决定你今年的志愿填报。 对，比如说 啊 、嗯， 我们刚才说了个北航，对吧？ 嗯， 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计算的方法，假如说你根据我刚给你教的公式，你算北航、算二外，当然也可以算北工大这些学校今年的大概的它的最低分是多少。 嗯 啊，但是假如说，比如说北工大啊，假如说今年在北京招生人数啊，它减少了，别说减少了10%， 嗯， 那这个专业或者这个学校，它的提档线理论上是要提高的， 嗯， 是要提高的，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这个很容易理解啊。第二个，有些专业在设置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看专业？因为志愿填报最核心的，在这个表上啊，在这张纸上，你填的是数字和这个专业啊。专业这一块，每年各个家长都很纠结啊。热门的专业分数自然会涨， 嗯， 啊，自然会涨。比如说啊，今年非常热门的这些专业就是。最近国际的热点啊，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嗯 啊，贸易战的核心就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 嗯， 只有永远的利益啊。美国呢想限制中国的崛起啊，中国是必须要崛起，大国复兴之路必须要崛起，嗯，所以中国制造2025这些核心的这些专业肯定是热门， 嗯， 那它的这些数据啊，这的招生人数、报考的时候，各个家长尽量要想好， 嗯， 因为。高分孩子喜欢报，比如说航空航天啊、电子信息啊、新能源啊，包括轨道交通。假如你们扎堆的话，很容易高分的学生去不了理想的院校。 嗯， 这是这个大本大家要看明白的，尤其关注的两个 点。 嗯，好，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招生的人数多与少和咱们刚才要计算的这个数据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怎么来平衡呢？您比如说我们这个北航，还是这个今天我们一直都说北航啊，这些数据都是我们这个虚拟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北航招生的这个人数今年招生人数比去年咱们少了，那我们计算出来去年的那个百分比的这个数据还怎么来做参考呢？ 这个呢就属于为什么说志愿填报需要数学好，因为不同分数段的孩子啊，不同分数段的考生，他的填报策略呢是稍微不太一样的啊，稍微不太一样的啊。高分的学生每年这个数据的变化，实际上对高分的孩子包括招生计划的变化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影响比较大的是比如说理科生是在600分以下到540之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每个家长看这个招生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你所在的分数段，因为不同的分数段它的学生人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呢也叫数据分析，这个是我们在后面要仔细的来讲的，但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完全展开来讲，比如说650分数段有多少个学生啊，630分数段有多少个学生啊，根据往年精准的分析，650分数段的人可能更喜欢报哪些专业，这就是大数据了。 好啊，那这样吧，这个既然今天我们现场讲不了这么细，那咱们就线下跟杨老师这边然后咱们再沟通。 可以的， 可以吧，那咱们留个电话好不好？今天我们先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先教一个基础的一个计算的方法，我们计算出了这个数据之后还可以到线下再找杨老师这样的一些个专家，我们再去细算它。 可以的， 好 的， 我们电话是多少？ 我们电话是400-010-9116。 好，400-010-9116啊，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这有这个家长呢已经算出来了，红啊，他说三年数据是这个权重比是5:3:2，五年数据权重比怎么取？我没太理解这意思，我不知道您看没看明白。 我看懂了，我看懂他的意思了。这个家长数学很好的，因为记得关键点都记住了啊。首先我说一下，我刚才说的，你手上有三年数据，权重比532。只是我根据往年的情况啊，大概其说一下啊，这个每个学校它的权重比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不是说固定的都是532，这个需要我们来分析的，所以志愿填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数据啊，最后呢还是人来判断的。比如说你有五年数据，理论上离你当年越近的这些数据，它的权重比越大，具体是比如说你18年填报，17年。具体的权重比是50%啊，还是60%？这个是完全靠经验的啊，靠经验的。所以，假如有五年数据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五年当中是否有批次线的，就是这个批次的改变？北京肯定是有的， 没错。 北京当年是有一本、二本、三本的，这两年二本、三本合并了，所以二本、三本合并之前的那些数据的权重比相对会下降一半以上。 是的 啊，一半以上，这个我只能不能够完全回答这个家长到底是多少，只是告诉他按照这个自己来算一下。 好啊，就刚才我们说这个532呢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参考的数据了，所以我们说细算还是要线下找专业的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种啊计算，包括根据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好了，那么马上呢就是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北京时间1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特约顾问杨亚平博士，为大家进行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在6月23号高考出分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4号啊，教育面对面呢会做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呢，就是在上午的9点，我们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会举办今年啊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会有80余所的在京招生高校啊在现场设置这个展位。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们，拿着咱们23号拿的这个高考的分数啊，到现场就可以和你心仪的学校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了啊。这是一件大事，大家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上周呢这场活动的相关的信息呢已经给大家推送了，这周呢还会推送，各位呢可以及时的关注。另外呢，在6月24号就是在当天，我们呢还会为大家举办一场高考志愿填报的视频直播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也是为大家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来进行相关的指导啊，比如说报考的规则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技巧没有，我们这个梯度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设置，如何让自己分尽其用啊。那么具体的视频讲座的链接地址，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来咨询。另外呢，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也会推送这场讲座的相关的信息，也请您及时的关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特约顾问杨亚平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呢是针对刚才我们谈到的志愿，是不是在填志愿的时候要服从调剂？茉莉花说，提前批最好不服从调剂，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和看法。杨老师怎么看？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批次的设置啊，因为好多家长还没有完全明白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的设置的原因。 嗯， 提前批呢主要是一些，它有三个，在北京呢有 ABC 三个段。A 段呢主要是艺考生，还有这个军事的这些的，或是免费师范生这个。然后 B 类呢大概是双培和这个外培计划。C 类呢是这个地方专项。 嗯 啊，提前批的专业呢主要是大家为了冲高的，或者高校为了掐尖儿啊，所以假如说，比如说你对外教学感兴趣啊，或者对某个语言很感兴趣，比如说北外的、北二外的，那比如说你就喜欢德语，那你在报提前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可以写不服从调剂， 嗯， 因为提前批录取不了你，你在正常的一本还可以志愿， 统招阶段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呢是否选择服从不服从，看你的自己的一个专业和一个的职业规划啊。假如你说只要是能学语言就可以，能去二外就行，那我建议你选服从调剂。 对，我的想法应该就是，我就想上这个学校，你给我什么专业我都不在乎， 这叫保学校型。 对，或者你说我要说我就想选这个专业。那您有可能在提前批的时候咱就别填这服从调剂了。 这属于志愿填报的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叫保学校型，一种叫保专业型。保专业型呢什么学校都可以上，可以不浪费分数。但是你要保学校，理论上你会浪费你的高考分数的。 对，好，那么说到这个服从调剂啊，这个微信网友马宏图他说，服从调剂还会被退档吗？因为刚才咱们说填服从调剂是为了最大限度避免你退档的啊，但是填了还会不会退档？ 每年在北京退档的原因包括全国啊，基本上呢好多人呢是填了服从调剂还会被退档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体检不合格。 对， 比如说人家要求1.7米，有的考生 1.69米，还会退的啊。比如说有的专业啊，要求英语成绩120分以上，你考了119，严格来说也必须会退档的。 嗯，好，这是个别的一些个项目，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明白，所以各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啊，大家真得仔细看，逐字逐句的看啊，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的。有一些这个专业确实是提出了，比如说学科小分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还特别是一些特殊专业的一些个身体条件的这个要求啊，大家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去看。好了，那么我们呢继续来教大家一些个计算方式方法。刚才呢我们已经教了大家这个一些个计算的这个公式啊，那么按照这种情况啊，因为刚才我一直是说大家选择你意向比较强烈的这些学校，但刚才杨老师说呢未必你就选自己意向比较强烈的啊，您建议大家得圈多少所学校？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正常的我们的科学志愿填报志愿呢，就是说一般是要三套方案啊，有超常发挥的方案，有正常发挥的方案，还有失常发挥的方案。理论上呢3.618这是本科一批，你要准备将近20所啊，将近20所。所以这个呢学校呢建议大家呢不要准备少了，因为你要准备少了的话，它的招生计划假如跟往年不一样，那你这六个平行志愿可能你都填不满。 对， 所以建议大家准备最少20到30所的院校和相关的专业。 20所到30所那就应该至少对应着3套咱们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方案。 对对对， 这三套方案就刚才您说的发挥超常、发挥正常、发挥失常。 对对对， 是吧？ 对， 根据这个三套获得的这个分数去选择相应的志愿填报的方案。当然在这个整个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啊，这么多年的实行这个北京的高考平行志愿，其实大家呢或多或少也都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或者说我们去了解到一些个参考的这个分数啊，参考的一些个标准啊，会做参考，但是往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参考你想不到那么周到的话，会更加的片面，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 对，这个就是我要进一步要说的哈，刚才给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计算学校提档线和专业提档线的一个小公式。其实在志愿填报上最核心的叫一分一段表。weights。位次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平行志愿的原理就是按照分数来的，从高分往低分来选。所以大家一定手上要有今年的一分一段表，以及每个分数段到底有多少学生。这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志愿填报正常情况下在全国来讲有两种填报的方法，一种叫正向推导法。一种叫逆向推导法。我这个说的有点专业，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您大概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正向推导法。 正向推导法呢我们先不说啊，我先说一下逆向推导法啊，因为不论谁填报主要是这两种方法啊。逆向推导法呢是根据往年啊比如说北工大啊，北工大的统计学啊，17年它的录取分数啊，因为北工大去年的最低分是590啊，他的统计学去年的最高分呢是619。但是他这个专业统计学个专业里面的平均分啊是603。603。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些数像我一样背得很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所在这个位置啊，比如说去年的619可能在北京有30个学生。但是今年619分可能只有2个，也可能有200个，那这个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你这个分数段人很少，在计算机检索到你这个分数段的时候，那你相对会容易一些， 对， 对吧？所以我们讲一分一段表啊，和这个位次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也有时间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高分段的如何用位次，低分段的如何要用位次 啊。这是有不同说法的是吧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参照这个数据，刚才咱们说至少得5年以上的数据。但是有些家长会说，既然您说了离得最近的参考价值最高，那我用这一年的行不行？我就用这一年的。 而且刚才您还也讲了，去年咱们才是二三本合并，对吧？去年的这个数据对于今年的参考价值会更高，但是前面几年，特别是在二批和三批的时候，它是分成两个批次的，一批次不会受什么太多的影响。当然，二批次和三批次对于今年报考二本的同学，那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了。我只用2017的行不行？ 这个和我刚才解答位次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啊。我刚才说了，假如说你在北京哈，610分以上，基本上的位次，理科生啊，我们拿理科生人多，拿理科生来算。基本上你在610以上，基本上在北京的位次呢是5000位以内。 嗯， 5000位以上的人一定用排位法来选学校。 嗯， 啊，来选学校，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个记住。但是你的分，假如是在610，到567之间， 嗯， 单纯用这个排位法呢，就不是特别严谨了啊。 嗯、 像您刚才说的问题，我纯粹用17年的行不行？ 嗯、 可以。啊，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分数段，假如你的分数段你考671， 嗯， 671去上北大清华的，所以你考到高分段你不用看这个位次的啊，对吧？完了我先填嘛， 对 对吧？但是假如说你是比较扎堆的中间这一批人啊，所以我一般的把学生的成绩啊要分成几个档次， 嗯， 另外每年出了分之后，一分一段表出来之后，我们做科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是要花一天的时间对这数据要做精准的分析的。 嗯 啊，到底每个分数段有多少学生啊？所以这个呢，跟你所在的位次啊，所在的这个情况相关。 嗯，5000名以上的用排位这一种方法没问题。 不是说没问题，就是说因为高考志愿填报的方法有很多种， 嗯 啊，但是位次法是和位次的原理是和平行志愿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 所以呢。高分的考生，比如说北京的理科生啊，一本线以上是16000多人啊，然后文科生呢是3900，将近4000人啊，所以北京的一本线上的学生文理科加起来是20000人， 嗯 啊，20000人，那两万人这些人就是前三分之一，理论上重点要参考排位法， 嗯，重点参考排位法， 对， 那其他的呢？5000名以后的呢？ 那要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线差法。 嗯 啊，线差法 就是分差法。 线差法就是说，对，比如说你的刚才我讲的北工大的那个统计学619，这是专业的分啊。 嗯、 那你要减去这个学校的提档线是590， 嗯、 那你就是多少？29分嘛。 对， 那就是29分。 线上 也就是说，你只有超过29分，你才能学北工大的统计学。 嗯， 这是根据2017年这样来算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用这种方法有时候不是特别严谨？假如他的招生计划发生改变呢？ 嗯， 比如说去年北工大在北京招了50个人统计学啊，然后今年招100个人呢，他的分数线肯定要往下降的， 嗯， 所以这个要算出来的， 嗯， 这个要用各种公式来算的，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也没有这个黑板，没有办法教大家怎么来算， 嗯 啊， 好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只用一种方法不太保险， 所以呢，我们讲，你根据往年的位次、往年的分数能上什么学校。然后呢，你就说我18年上什么样的学校，这叫逆向推导法。 嗯， 这种方法呢不太严谨，不能说不可以用，不太严谨。什么叫正向推导法呢？是根据我们一般要求5年以上的数据，根据5年的这些数据啊，这些学校它的最低录取分啊、专业分是多少， 嗯 啊，以及这个招生计划的变化，推算出它的大小年的改变。因为所有学校每年的这个最低录取分数线都不一样的，都会发生改变的，除了北大清华这个高层次的，这个我们不说啊， 嗯， 所以在这种改变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怎么样，要精准的计算。怎么算呢？根据我教给大家的刚才的权重算法啊，还有这个同位分的方法，就是这个位次的方法，还有这个招生计划的变化，然后你一定要推算出2018年在北京招生的这些学校，它的专业最低提档线是多少， 嗯， 院校最低提档线是多少，把这个呢用 Excel 表做出一个表格来，然后把你家孩子的成绩啊和位次写上去，你这样就能找出你的理想的院校，这样填报我们说才叫科学填报的思路啊，这叫思路啊， 嗯， 这个不是说结果一定要，因为你自己填，好多家长可能还是操作不是特别熟的， 嗯， 思路一定是这样来填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问题啊，刚才说了，大家发来预估分数，请杨老师给做个分析。 可以 啊，燕燕，文科 520分预估能报什么样的学校？ 每年我在6月份我最忙的，其实昨天我休息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昨天也在这个讲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啊。我们说这样的问题呢，假如家长面对面的话，我一定要问他，就是说你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来回答的啊。这样的问题就是太大了。我们讲志愿填报，我讲生涯规划。什么叫生涯规划？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叫职业规划啊。《易经》系辞上讲：“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也。”所以各个家长一定要弄明白几个概念，什么叫事业，什么叫职业啊，什么叫专业，什么叫行业啊，先把这些概念弄明白，因为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专业选择了啊。一个文科生啊，他能报的专业啊，跟他的分数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高分段的也有这个专业，低分段的也有这个专业，所以他应该首先告诉我，就是文科生想学什么专业。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有可能是个女孩。 对， 假如是女孩的话，她一文科能报的专业，我们讲说大类来讲有哲学啊，有经管类的啊，有经管类的，有法律啊，有教育学，有文学，有历史学，这是文科能报的。文科能报的专业，当然也包括中医啊，这个文科有部分学校也是招的啊，所以他首先要告诉我他学什么专业啊。假如他说想学语言，因为北京的文科的分数线，全国来讲都是文科的提档线比这个理科的要高，去年是555，所以他假如说今年的分也估计也不会低于550的啊。假如他是520分的话呢，他理论上是要在。这是二批左右重点选学校，但是呢，在北京我刚才讲了，他就属于我说的，他要看上辅助批次和下辅助批次，这样的孩子呢，可以尝试着填一下一本的院校，因为不知道哪些学校的录取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他在一本末端的这些学校，他也要挑一下，然后二批的这些学校，他重点要考虑。另外呢，他也想把这个志愿填报好，他必须要把专业。院校和地域这三个关系得告诉我，比如说他是喜欢在北京上， 对，还是选择出京， 对，那就院校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之后，对我来讲很容易把这个志愿给他填出来，这些因素要没有的话呢，我可能只能大概其说一说， 就单纯凭借一个分，其实需要综合的因素会有很多啊。那大家这个线下然后咱们再沟通吧啊，杨老师再把电话再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啊，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电话是 400 啊，我们的400-410-9116啊，各位家长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410-9116。 好啊，咱们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然后呢进行这个线下的沟通交流吧。距离出分还有3天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最关键的时候了，提前得准备出多套的志愿填报的方案，才能够保证孩子能够进入到理想的院校和专业。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我们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你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了，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节目当中啊，最后几分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维也纳的早晨，请问报满6个专业不会被调剂到所报6个专业之外，这个政策只针对北京考生吗？ 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因为主要是要看各个学校的招生章程啊。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招生章程，但是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本科的叫招生章程，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不是一个含义。比如说自主招生的院校，它一般的叫简章。简章呢主要是解释权在学校。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这些学校的招生章程啊。假如说学校规定啊，在北京的啊，你报我这6个专业，你服从调剂，我一般只会在这6个专业里给你调，或者是相近的专业来调 啊。但是有的学校呢可能不说明确，没有明确说的有可能调剂到六个专业之外。 嗯， 这个和北京全国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个情况，看各个省招办的这个规定以及各个院校的这个招生章程的情况。 嗯、对啊，有些学校是承诺北京考生专业是零调剂的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学校的情况。好，这位微信网友一妈啊，专家您好，孩子理科640到650，想留北京学经济类，能去哪个学校？这是一个高分的考生啊，640到650。 这个问题我能解答。 好， 我们先讲纯财经类的院校。我们说纯粹财经类的院校，就是大学名字叫财经类的。 嗯、 国内现在相对比较热门的， 嗯、 按照分数来排啊、 嗯。 当然各个学校都很好。我今天说的呢，不是代表对某些学校有意见啊。 嗯嗯、 按分数来讲啊，上财， 嗯， 然后对外经贸。中央财经，西南财经政法，啊，还有啊西南财经、中南财经政法、西南财经，这是纯财经类的院校，当然还包括东北财经啊、 嗯， 当然其他的一些综合类的院校也设财经类的专业，比如说北大， 嗯， 光华管理学院， 嗯， 啊，清华也有啊，人大的金融也很牛啊，对吧？因为金融不像医学，不像土木，需要大量的技术储备，啊、所以基本上。老师啊，然后相应的设备就可以来开设、 嗯、 所以在北京来讲好多学校都会设财经类的专业、 嗯、 但是它的分数相对会比较高的啊，理科生645左右，理论上是要在北理工啊、北交以上的，北京交通大学以上，要在北理工和北航之间选相应层次的院校。 嗯， 所以呢他看他的找这个层次的院校就可以啊。 嗯，好，晴朗，老师请问什么位置的学生适合选学校？什么位置的学生适合选专业？比如高分学生是不是以选学校为主？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一分一段表的位置和你选学校和选专业呢，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最主要是你家长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嗯， 啊，因为有的家长像刚才那个家长的问题说就要留在北京， 嗯， 那他一定是挑北京的学校。那个肯定是院校优先啊，但是有的人说我就要学中国制造2025啊，我就要学电子信息类，国内电子信息类好的学校两电一油，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有的学生可能考了640分去了电子科技大学，去成都了，所以这个呢跟位次呢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嗯，所以总体而言还是要根据孩子未来的发展意愿啊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方向了。好吧，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办法请杨老师啊这个特别展开讲啊，其实我还挺愿意多去学一下这个计算的方式和方法啊，这样的话实际上总结出来之后啊，这个方法咱们是可以传承的，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没关系，明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呢给大家推送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个相关的微信啊，到时候我让这个杨老师啊把那个标准的公式给我们发过来，大家呢可以参照着这个基础的方法咱们先去算一下，当然了具体细致到怎么去选学校去选专业，咱们孩子这分能够上什么样的学校上什么样的专业，这还真得是要找专业的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指导和咨询了啊。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亚平博士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谢谢。 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啊，将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解读志愿填报，而且明天呢我们还会涉及到我们的艺考生在高考拿到分数之后如何根据自己的分数去选择相应的学校，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